一仗，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，这是妄想，怎也说不上，无力软弱，总不免变得倔强，无奈身于死角，只得一个下场，终逼出勇气让被谁惩罚，被谁原谅，原在担保不过信誉坏了账，终识得去退让，但愿挨上再没后场，唯求未变敌对互送多一掌，从来从来病床一张，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，但意志高涨，虽已走向那灭亡，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，如承受那重伤未见有转向，这样对比可会太牵强，同样脆弱不得已要坦白吗，明知高方再未不上。 北京时间10点整， FM 986